喂，我系欢迎你到啊！星期五晚嘅血案解封啊！哇，眨下眼啊，第七集咯，咁啊，有我荣少啦。 喂，先人， 喂 ，Albert 啊， 系啦，咁啊，继续为啲血案解封一下啦。咁啊，我哋将啲血案解封之前咧，我哋要讲一讲啲消息喎 ，Albert 啊嘛。 系啊，我哋宠儿话你知嘅主持人阿 Yan 咧，就有一个介绍，有一个兽医讲咗啊。咁啊，大家支持一下啦，应该就喺我哋嘅越玩越大兜咧前面有广告嘅，系大家记住留意一下啦，吓支持一下。星期六嘅， 星期六嘅，好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逢星期六咧，我哋晏昼啦都有健康讲座啦， 系 会喺八。大台呢一度啦，咁啊希望 舉行嘅，系啊， 可以報名，大家嚟 支持下啦， 了解下多啲唔同嘅健康食品啦，對身體上 就係我哋前面呢一系列嘅健康食品啦， 治療同埋幫助啦， 系 啦，咁啊亦係呼籲一下啦，我哋八月頭咧就係台慶，咁我哋將會好多嘅資訊，就關於台慶嘅點樣去參加 報名啦，有啲咩 games 啦，係啦， 啊好似話 Albert 話送條皮鞭出嚟係嘛？ 啊唔係老蛇獨女嗰啲人送。点解系我嘅？系啊，我冇做老蛇读咗好耐啦。 好啦，咁就会好多可能系有啲特别嘅环节啦，到时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讲完消息之后咧，就 不如而家嚟啦，好冇？ 正式嚟到《血案解封》第七集啦。嗱，今集咧，我就觉得系比较特别啲嘅个话 题。 嗱，平时我哋血案解封就好多好核突啊，好多血腥嘅嘢咧。今集咧第三节都会血腥，但第一二节咧我就想咧就讲一啲我哋平时都唔会经常遇到嘅事情。不过咧以前咧对于我哋嚟讲系比较大嘅恐惧感嘅一样嘢。嗰样嘢咧就叫做邪教。咁我哋今集嘅内容咧就叫做邪教害人。咁点样去害人法咧？咁我哋首先咧就要去第一幅图先啦。 好，零一零一系。 啊，先人呢、這个。生日快乐啊！呢、這个 喺厕所度喎， 呢啲应该系冲花凉啊嘛。 系啦，咁但系咧呢一个咧，想讲一讲呢个仪式咧。其实冲花凉咧喺一啲宗教系有嘅，但系问题会唔会好似佢哋咁样？ 就唔会喺厕所冲咯。 就算喺厕所冲都唔会咁样嘅，因为其实呢幅相咧，我哋就喺一个报刊度攞出嚟截录出嚟嘅。佢就声称咧话，其实呢一个教派咧嘅冲花凉咧系唔着衫裤嘅。咁唔着衫裤之余咧，仲要阿教主咧，系啦，即系我哋嗰个叫做师尊啦吓，就亲自喺佢哋众目睽睽之前咧，就咁样抌啲花落去冲花凉嘅。好，咁啊翻嚟先啊。嗱，今集讲个邪教害人咧，我哋第一节咧，我哋将会讲一个教咧，好特别。嗰个教咧，如果讲出嚟俾大家听嘅话咧，可能人哋觉得系一个地方名似啲，就叫做婆罗教。 系。 咁婆罗洲有听过咧？ 系。 教系咩嚟嘅咧？先人。 婆罗奶，婆罗奶都听过嘅。 婆罗奶系文莱啊，婆罗教系咪跟佢系咪近乎呢、這个佢有啲佢博混淆你嘅，博你系以黐印度嗰边嘅， 系冇错， 系啦，以为啲博你 影射啦， 博你混淆咗，以为系印度教派嘅支派咁样嘅， 系啦，其实婆罗教咧就系、是、其实呢个名咧就系、是、印度教嘅另一个分支嚟嘅， 系啦， 好啦，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呢一个教派咧，其实好现代，讲紧系早几年前嘅啫，咁啊，佢嚟到香港啦，其实就唔系佢哋嚟香港，就有个男人就去到泰国，就声称自己传承咗呢个教派嘅能力，就声称翻到嚟叫自己叫师尊，咁跟住就喺香港嗰度咧，就喺自己屋企咧就摆神坛，摆好多唔同嘅嘢喺度，咁就同人讲咧，佢就系有呢个能力可以帮人排难解分，或者帮人哋转运啊，或者叫做即系做好多宗教上嘅仪式啦，咁。正常嚟讲，每一个宗教咧，咁最基本就系导人向善啊嘛。 系， 但系呢一个宗教咧，都系声称导人向 善咯，导人向善。 但系佢哋嗰啲宗教嘅仪式同埋啲行为咧，我哋真系可怨可点啊！好，我哋去第二幅图啊。 好，第二幅。 嗱，呢一个咧就系嗰个佢哋叫做一个转运嘅仪式啦。嗱，咁嗱，你知啦，早几年前好兴叫做乜乜转运咧， 系。 呢、這个圣教转运 系啊，圣教转运。咁呢个教派咧，佢虽然 就冇兜口兜面同你讲性交转运、嗯，但你睇落佢啲行为咧就好鬼似 性交转运咧。其实咧仲有一个最重要嘅元素咧，就系性交嗰个你一定要同 C 转性交，系、嗯、咪、哦？即系佢唔会话喂啊嗰、那个 咧，你同你老公性交转运， 系啦，唔会咁样噶嘛。哦、个 C 转净系会话你同我性交先得嘅， 系啊，先靓嘅， 先靓嘅咁啊。 私人对呢啲事点睇啊？ 生得靓我唔介意帮你转运，我都得嘅转运。 呢个即系私人教先，系啲人排队嚟啊嘛。 个信众问你阿师尊，你识唔识转弯先？转运可能 好。再下一幅图啊， 下一幅图先。 嗱呢啲图咧，其实都系我哋喺一个报刊入边咧记录出嚟嘅。好啦，咁 好似你叫廉金啊嘛？ 系啦，贴金系啦，嘅贴金咧喺佛教上系有嘅。咁而呢个咧，我哋。个师尊咧，呢位师尊啊，头先讲嗰位师尊咧，就是、一位姓叶嘅人。咁佢今年已经32岁噶啦，当年系廿几岁嘅啫，26、27岁到啦。当年揭发呢件事嘅时候，佢就叫做阿扎明，咁咧法号咧就叫做老士明。咁其实佢姓叶嘅，咁我咁就唔讲佢真名啦。咁佢就话咧，呢、這个婆罗教咧就由泰国就传入嘅一个冷门教会嚟嘅。佢都同人哋讲冷门嘅。咁但系咧，佢就将个教坛咧就设置喺自己嘅屋企，喺葵兴。村嗰度，咁其实喺2012年嘅时候咧，佢个信众都有20几30人嘅、嗯，即系又唔系话好多咁啊，有人跟佢啦咁样嘅、嗯。好，下一张咧就见到庐山真面目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嗱呢一个咧就系佢同一啲嗱，我哋呢幅图咧要慢慢要讲，因为好多嘢睇嘅呢幅图。 系， 嗱佢就慢慢同记者讲解。佢自己嗰个门派或者个教派入面嘅一啲 细节细节啦， 好啦，你留意佢后面嘅布置，系、嗯、你见到又似有泰国嘅佛啦，又有好多唔同嘅嘢，有个老虎头喺度啦，成嘅，咁、嗯、佢自己有蓝佛牌，有蓝佛珠啦，但大家一定要留意几样嘢，第一样嘢咧就系左手。揸住一碌嘢， 系个法器。 呢碌嘢有名嘅，系呢碌嘢咧就系佢哋话会转运嘅嘢啦。阵间我会咧慢慢会详细讲嘅。呢碌嘢叫林家，唔系林家洞，系林家呢个嘢。 系 啦，我就详细讲。 都成之洞咁样洞。 你睇下嗱，你镜头睇个碌嘢都唔细喎。 成碌莲藕咁粗， 瓜咁大条， 丝瓜咁大条。 阿仙人，阿仙人啊，呢个丝瓜咁大条。 哇，呢个真系劲呢个 呢个法器咧。 呢、这个法器即系林家，仲要动 L， 动 L 咗个林家。 好，去埋，我哋去翻第四幅图先。 第四幅图 系啦，系啦，去翻第四幅图先系啦。 系啦， 嗱、啊、呢、这个咧，嗱见到阿师尊啦，啊呢个阿师尊佢咧，佢个造型好特别嘅。佢、左边咧有个虎皮喺度嘅。 系。 咁如果你就咁睇个造型似乜嘢？ 似个山番嗰啲。 似个泰山啦。 咪咯。 咁佢咧呢一个咧，我。佢就含呢支蜡烛啊，佢含完之后出嚟会 熄咗， 佢喷出嚟嗰啲就系仙气。 哇，咁劲！ 咁喷喺嗰度咧，就翻翻嚟先，翻翻嚟先。 你大家要睇睇阿荣少少佬点样样咧，真系。 唔系，即系我咧，我睇呢单案嘅时候咧，我做到第七集血案解封。 嗯。 我未试过咧做嗰、那个节目咧，系一路做一路笑，我未试过。我平时好 sad 噶嘛，啲嘢死人啊、谂到啊，或者撞巴士啊咁样。咁呢次咧，我系不停睇，我系不停咁笑，咁就系咁啦。咁啊， 匪夷所思。 系啊，即系唔好介意啊，即系呢两节会都系轻松少少啊，但唔系侮辱成分啦。即系我纯粹系讲翻件宗教嘅事件出嚟。咁好啦，呢一个佢就声称话喷出嚟嗰啲有啲仙气咧，就会帮人转运啦。咁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再下一张图先，再睇埋先。 零六啦， 零六啦，跟住再次慢慢再解释啦。 嗱 呢一个 哇，成个古惑仔咁样。 嗱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我哋阵间咧会讲另外一个宗教嘅，不过呢一个咧我哋阵间会再睇多次嘅。好，翻翻嚟先。 嗯， 好啦，头先见到嗰个阿湛明啦，咁就讲一讲咯。佢、就话咧，佢哋自己呢一个门派咧，就系、是、对于转运啦，甚至乎对于人嗰个能力嘅提升咧，系有所帮助嘅。 系。 咁佢啦，咁我要讲一讲阿师尊。咧、那、嗰个背景啦，咁佢咧就曾经咧任职呢个物流嘅， 系 咁即系咩啊？ 佢即系运输， 系啊，物流。咁、好啦，咁但系问题咧就系佢咧就数年前，就去咗泰国度学法， 系 跟住回港之后咧就全职做法师。 嗯， 好啦，佢亦会有佛牌啲卖嘅，佢、又会做好多宗教嘅仪式嘅。咁、但系问题咧，佢以前咧就曾经试过入狱有案底，咁、但系佢入狱嘅原因就是因为做马夫 哦，即系普度众生。 即系，但系另外一种众神 系道人上路啊， 系啊，道人上路 系啦。好啦，咁佢咧个主文法事咧，我要特登要讲一讲咧，咁大家就评价一下咧，佢嘅转运嗰个法事咧系究竟点做啦？嗱，有一个转运嘅法事，头先就见到有一幅图咧，系咪念金箔嘅？佢就好中意咧，即系佢哋嗰个转运咧，就念金箔去女徒弟，嗰个乳头嗰度， 系 咁仲要捽下捽下嘅，咁其实呢、這个。点解会咁做呢 我真系唔知道啊，大佬你个嗱，佢拜嗰啲正式嘅佛咧，喺个身度铺就见得多啦。 系啦，或者甚至乎系点嗰啲金箔咧，喺个额头度又多嘅。 系 啦，咁但系话你话捉啊女教徒个乳头咧，咁贴金咧，贴金链咧就应该少啲嘅。 系啊，未见过啦。有啲金链我真系未见过。 金链 要贴落去金链度。 系啊，咁啊头先睇过啦，嗰幅第一张图啦，就系啲女教你信众啦，嗰啲教徒啦。就真空咁冲花凉啦，咁样嘅。咁仲有咧，佢哋咧仲要咧攞住头先个法器咧，叫兰家咧，就呢、這个假羊佢就插女信女教徒个下体转运， 系啦，成碌莲藕咁粗 啊，节瓜咁大条啦，系嘛？佢就话咧越敏感嘅地方咧。就越招财喎， 话唔系话 系啦。嗱呢件事咧，后来访问过其他啲法师咧，都有讲嘅。咁我阵间就慢慢再同大家讲。 即系佢啲运就系，不过通一通 系啦，帮佢通咗， 通一通佢，等佢啲运通翻。 我怀疑佢做马夫嗰时学嘅，因为其实呢件事咧，有个其他啲法师就讲过呢一种嘅我哋叫做招运方法啦。其实就适宜用啲我哋叫做夜场嘅女仔身上， 系性工作者 招嗰啲人员嘅。 系 啦，就比较斜少少偏啲嘅一啲偏方嚟嘅，就唔系正式嘅。系啦，好，继续。 同埋我听过咧，就话捽乳头咧，唔系即系念金上去咧，系要女徒弟念嘅，就唔系师尊念嘅，即系正式啊。系啊， 就算有呢啲仪式咧，都系女士同女士 系啦，女士同女士念。 系啊，仲要唔系公开嘅场合咯。 冇错， 即系可能系私下两个啊，喺间房入边咁样做嘅。咁但系问题佢就好中意公开咁做呢啲嘢。 系 咁，仲有咧，佢哋鼓吹咧，人哋系咪啲？叫政教合一嘅政治用教，佢唔系嘅，主张性教合一嘅，即系性同埋教会咧就要合埋一齐嘅。佢仲将咧性呢一样嘢咧同佢自己个教派个历史结合，嚟教化啲。信众 系，因为佢做马夫噶嘛，咁佢梗系向呢个方向发展啦。 明白啊，咁啊，仲有啦，佢哋咧中意咧，佢有时都去灵探或者探灵嘅，就去嗰啲荒山野岭啊，咁样嘅，就同平时我哋咧出去拍摄嘢唔同，我哋就揸机啊、乘啊、捞机啊，睇下嗰度点样啊，或者睇啲光线啊，佢哋就唔系嘅，乜都唔使谂， 除晒 衫裤，系咪天体探灵？ 系， 佢话灵咁样咧。能够更加之会可以 接触得到，系啦，接触到佢哋， 系啦。咁啊，佢哋每次聚会咧，啲人 咦，咁譬如嗰啲浴室嗰啲咪好啦多咯。如果咁样，据佢咁所讲嘅法， 浴咩 啊？浴室啊，除晒噶嘛， 哦， 系咪先？ 唔系，但系问题就佢哋灵探灵意思咧，就话希望睇荒山野岭，同嗰啲灵体咧有个接触，就系咁样啦。好，咁好啦，佢哋每一次嘅聚会啦，咁佢哋成日都会聚会噶啦，咁就会咧环绕住性咁样去讲嘅。例如咧就系啲女教徒咧会互相捉摸个胸部啦，即系你捉下我捉下你啦，系啦， 度下身咁啦， 系啦，或者叫猜波啦， 咪 check下有冇嗰啲鱼眼啫。 啊 ，Albert 真系好周到啊，谂。呢啲嘢啊，好啦，咁咧嗱，男信众咧就唔同啦，就会比拼阳具嘅大小，系啦，即系 你有冇佢揸住嗰支嘢，系咪先？会唔会咁样 兜啊？呢次真系大兜嘢，系啦。咁仲有佢哋咧互相比较咧，啊，我寻晚做咗几多次爱性爱嘅次数，互相比拼嘅，甚至乎咧，诶，你呢排你冇女朋友或者冇性伴侣咧，都会比较下咧大家自足嘅次数。 哦 ，OK， 系啊，我寻日打三个战斗机落嚟嗰啲咧，啊，咁咧，嗱呢个咧就泰国咧有个法科师傅啊陈宇之啦，即系呢个出名嘅，系啦，法科天后啦，就评论咧，佢话如果呢啲咁嘅教会，下下都鼓吹性爱，下下都全天体，下下都搞到系咁乌哩单刀嘅话咧，咁我就话咧呢啲咧就一定系骗徒啊， 系 啊，多数系咯， 因为正式嘅教派咧。就算牽涉到有少少敏感位置咧，因為同個世俗啊，始終係有啲唔同嘅話咧，佢哋都會希望能夠唔好觸犯法例，甚至乎唔好 同個宗教咁大衝突之下咧，嚟完成嗰個法事，同埋咧，如果有嘢代替到呢一種法事嘅話咧，即係或者呢一種叫做 避免 嘅啦，咁盡量做一啲叫做牽涉到淫褻嘅行為咯。因為呢個世界上有法例噶嘛，係啦，所以阿陳宇之就話：小心啲啦，大家就呢一種係騙徒嘅行為啦。咁如果有個人同你轉運，又話性交又話性咧，咁大家就要小心啦。係啦，咁佢當日咧，佢仲有個咧徒弟咧。是已经是离开了个师门的了。他一入去的时候呢，咁呢个阿赞明啦，就话要纹身的。咁纹到只手是一啲去即走咗嗰人叫 Ben 啦， Ben 就话佢唔了解嗰啲系乜嘢嚟嘅。跟住阿大师就话，师尊就话呢啲帮你转运嘅。但原来呢，后来大师话你唔好半教啊，你离开教会呢，嗰啲即刻变咗降头。 即系任佢 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印，系嘛？ 哇，咁都几大镬喎！你一入教就要帮你纹身，大佬，咁我唔信咁。 唔系即系嗰阵时 洗唔甩， 系啊，咪即系以前嗰啲咩拜火教咧？嗱，要食嗰粒毒药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啊，你总之一有咩事就 拜你。唔系，嗰个系你睇小说啫，拜火教唔使。 唔系拜火教嗰个应该咧就系嗰个 《鹿 鼎记》里面，《 鹿鼎记》入边， 嗰啲三司老神院嗰啲唔关事噶。 系啊系啊，嗰个 第二样嘢。唔系《鹿鼎记》，明 白龙王啊嘛， 倚天屠， 倚天屠， 倚天屠，白龙教啲啊，白龙教啊嘛，记得好似系嘛，嗰个啊，唔紧要啦。总之咧就系话咧，小说入边都描绘咗呢啲嘢嘅。不过我想讲咧就系，点解我哋第一节要讲呢啲嘢咧，就同第二节咧系有关系嘅。咁好啦，咁时间够啦，转头再翻嚟继续。